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見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日請嚟 Edmund Leung 同我哋講下咧 ，Handpan 頭先啱啱你俾我哋即係聽眾啦，同埋觀眾聽到一首歌嘅，嗰首歌係想表達啲乜嘢咧？ 冇嘅，冇嘢表達嘅，反而係想令到你會諗啲咩啫。 但我覺得係一個經歷咗一個好似愉快嘅過程，有一個旅程帶咗我行咁樣，即感覺上就係嗰個節奏上。 係啊，所以我就頭先係的確而且確係隻歌嚟嘅，咁我就知道會有可能有呢個效果，所以我就選擇去改呢個歌名叫做 Seven Deadly Sins。 哦 咁你有個 contrast， 你又咁你就可以自己套好多嘢喺中間嘅啦。你中意點 interpret 就點 interpret。 好啦，咁同埋咧，其實中間你做咗好多同唔同嘅獨立音樂人咧，做咗啲唱片啊，譬如朱玲玲啊，朱玲玲梗係唔係選港姐嗰個朱玲玲啦， 係啊，唔係咩？做咗咁耐先發現 朱玲玲嘅嗰兩張大碟啦，咁亦都攞咗啲獎啦，叱咤樂壇嘅獎啦，咁亦都有即係黃秋生啊。Black Box 啊，同埋即係盧巧音噶嘛，咁講下每個人揾你創作嘅時候，其實佢哋想要啲咩咧，或者你帶出啲咩俾佢哋喺個碟裏面咧，佢哋好多時都見到佢哋啲作品都攞獎喎，咁你講下。 咦，好似係喎。 係啊，梗係啦，我搜曬研究曬，你知唔知啊？ 都 OK 喎。 梗係啦，全部都有攞獎㗎。係， 咁你面對嗰樣嘢就係，譬如我可能係第一個 produce， 第一水係黃秋生同埋 Black Box 啊。咁係差唔多同期時間嘅。咁都係第一次做 producer 啦，又係咯，又係 shortcut 啦呢樣嘢，即係通常 industry 就係你寫歌編曲，你編到咁上下先至慢慢會上到，咁我又係 bypass 咗，唔做呢啲得唔得啊？咁即係直接就你睇下會發生咩事啦，睇下會唔會炒粉。 每個 artist 應該都有好唔同嘅脾性啊，唔同嘅要求音樂理解音樂，大家可能即係嗰個嘅理解都可以好唔同噶嘛，背後。 係，所以咪。那個結局就是原來聽得多嘢係有數嘅，咁你就會明白到哦，原來秋生係要咁咁咁先得嘅，哦原來 Black Box 係要咁咁咁先得嘅，係兩邊唔同嘅，咁然之後就係盡量喺佢哋嗰個出嚟嗰個種子度長佢哋應該要長嘅樹咯，就同我就冇乜關係嘅。咁但係譬如一個我中意嗰樣嘢就係、as producer 我俾咗一個環境佢去發揮到自己咯。咁呢個係我諗我想做嘅嘢係咁樣，亦都可能係 achieve 到嘅，因為原來發覺都好似 攞得 係， 係啊，全部攞獎啊，我啲 show 出嚟都全部都係攞獎。咁但係都有㗎，可能大家對作品嘅要求點先為之叫個好嘅作品咧？ 嗰個好嘅定義其實我諗我做監製嘅 point of view 冇話好唔好嘅，嚇，即係。是怎樣行咯啲嘢，即係係究竟下一個 step 係乜嘢咯？咁然之後就希望係好咁解嘅啫。嚇，咁好唔好其實係一個好 generalized 嘅，即係概括嘅 term 係 describe 唔到嘢嘅。係啊，即係可能你賣得好勁嘅唱片係咪等於好咧？賣得係咪等於唔好咧？ 冇錯。 係咪一定好嘅嘢又唔賣得咧？咁呢樣嘢係。 好多方面， 係啊，好多方面嘅。咁你做監製，但係你又唔可以好多方面嘅，因為人哋入到嚟錄音嗰陣時候，你好多方面就覺得你好無力量。可喂，你想點啊，老細？咁你就要去聽啦，又係聽同埋明白佢哋嘅性格，咁樣去慢慢可以將佢哋性格或者佢哋嗰個諗嘅嘢越嚟越推得準咯，去到嗰個邊嗰度啦，咁就可以，咁就可以發揮到佢哋最勁嗰個專長啦。即係譬如朱玲玲係佢哋。有搞笑的嘛， 係咯，冇錯。 嚇，同埋有一種叫做 humor 嘅 element 喺度，即係幽默感嗰樣嘢。咁個幽默感，我可唔可以推到去一個好比較越嚟越高級嗰個位咧？咁樣即係譬如你佢哋有一隻歌，我就好中意嘅就係我啲骨好痛。 咁啊講揼骨嘅，咁但係個底就情歌嚟嘅。 係。 咁但係我 揼骨，我的腳好痛， 我的腳痛。你有冇聽過？ 哎呀，我好似聽過呢首。 係啊，咁係。 好笑。 係啊，咁但係你去到就係你自己唔笑咯，咁嗰啲先至係叫，即係我會覺得嗰樣嘢先至係比較高嘅。嘅幽默咯嚇，咁、如果自己講完個笑話，自己都笑嘅，咁我又覺得，因為你聽得多、睇得多嘅時候，你發覺勁嗰啲棟篤笑嗰啲人都係，佢唔會自己笑，又唔會自己刻意去扮一啲醜化一啲嘢嘅，佢哋好正經咁樣去行，咁就然之後你就會覺得好好笑咯。咁、所以變咗我啲骨好痛係算聽落去個通，如果你係唔識得廣東話嘅咧，就會降到佢覺得佢哋喺 boys band 唱緊一啲 boys band 嘅東西。但你識廣東話就係佢哋去揼骨咯。 明白明白。咁有冇試過啲合作唔同嘅樂手歌手啦？你錄口音啊，或者唔同嘅人，邊個你覺得喂好大挑戰咧？甚至係霍世傑都合作過啦，佢又同你要夾有啲半 jazz 嘅，或者好似話咧 intercollective 嘅，即係走埋一齊嘅。 係 improvise 嘅。係 improvise 點去夾咧？大家嗰陣時候。 Improvise 好容易嘅，即係譬如話霍世傑嗰啲，你叫佢 improvise， 可能佢會初初有啲擔心咁，但係使鬼擔心，因為拉得咁叻，佢拉乜都咁好聽㗎啦。 咁係。 總之啱 key 又喺嗰個 key 就已經好好聽㗎啦，你唔使理嘅嗰啲嚇，即係好似好衰嘅，唔使理霍世傑。咁但係真係咁勁啊嘛。 係咁，我知 你嚟做咩咧？ 嚇 另外就係、即係最大挑戰可能就係秋生啦，我估，因為第一次識佢嗰陣時。是呼一電台節目咁啊、要認識佢嘅，咁你不如去睇片啦。我睇咗《人肉叉燒包》咁，我覺得 《人肉叉燒包》 恐怖啊條友。 冇錯。 咁或者唔睇嗰類片認識佢，又可能冇咁大挑戰嘅嚇。咁但係始終佢係一個好高大嘅人，好細粒。咁始終係有啲 intimidation 嘅嚇，佢講嘢又好直嘅咁樣。咁呢個會大挑戰啲嘅，咁其他嗰啲就玩嘅成分係可能會即係會出翻少少啦。你當朱玲玲最好玩咯， 係我相信係， 係啊，即係 break 嗰陣時佢哋都喺度講笑嘅咁樣，即係 endless entertainment 簡直係。 咁呢個都係好，即係唔同人，即係喺音樂上嘅火花都好大嘅，令到你可能好大刺激啦，喺創作上越嚟越闊啦、那個領域。咁啊講下咧，即係其實你之外咧，你自己都出咗張碟咧，就係同 hand pan 有關嘅自己的個人嘅碟啦。就講下嗰個創作理念或者其實背後又想做啲咩咧？ 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音樂上嘅 definition 多啲嘅、因為就係呢個 hand pan 咁 limit， 我嗰陣時得兩隻 pan， 咁我點樣可以做一隻 hand pan solo 嘅碟，冇其他樂器，然後令到呢一個樂器又好似 好 rich 咁 嘅，好 rich 嘅，唔可以接觸到唔同嘅 mood 嘅、可以好死亡，可以好好有力量，或者可以好頑皮，即係盡量 express 曬。possible 嗰個 mood 出嚟咯，咁就咁呢個係一個叫音樂嘅 intention 啦。咁你出咗只碟，你冇理由係哇大佬咁即係點啊？你係實驗音樂啊？因為點啊？唔 make sense 噶嘛呢樣嘢。咁我而再聽翻，即係再睇翻啲歌，因為準備錄嗰陣時，咁究竟成件事 hand pan 係講緊啲乜嘢㗎咧？ 可以做到啲乜嘢？甚至係咪去到幾遠？ 唔係淨係講緊啲乜嘢，唔使做到啲乜嘢，已經做已經即係我覺得已經可以某個程度上做到㗎啦。咁係講緊啲乜嘢咧？咁然之後我發現咗一個字我好中意嘅，嗰、個字就係嗰個大碟嗰個名叫 qualia。咁 qualia 係一個希臘字嚟嘅希臘概念嘅，即係佢係講緊一樣一個現象就係我。經歷到嘅嘢，我係冇辦法話到俾你知。嚇，呢樣嘢係得我自己知嘅啫，即係有啲嚟吹啊咁樣。即係譬如我，你知道斷咗隻手好痛嘅，我而家譬如我而家喺你面前撲斷隻手，你感覺唔到我嘅痛㗎，你淨係覺得哇好似好痛咁喎，或者你試下解釋。生出嚟就已經盲嘅人，綠色同埋紅色嘅分別咧，你係做唔到噶嘛？咁呢個就叫做 obvious 啲嘅 example 咯。但其實每一樣嘢，我哋嘅人個腦就係咁 work 咯。啱啱我就有興趣睇咗個 talk， 就係一個即係研究腦神經嘅勁人咁喺 Royal Institute， 即係英國嗰啲。做咗個 talk， 其實我哋而家係喺度 hallucinate， 即係幻覺緊個 個現實出嚟咯。 嗯， 即係現實其實係我哋自己砌埋嘅一啲嘢嚟嘅。咁呢樣嘢就係、即係同 Poly 又好有關係啦。即係我你又 feel 唔到我同你又解釋唔到一個盲人聽究竟綠色同紅色有咩分別？你講極都講唔到。我哋係冇呢個溝通嘅渠道㗎。人類係冇呢樣嘢嘅。即係唔似 Matrix 就有啦。你一插咗之後啊得我明白咁樣。原來我識功夫嘅咁樣。咁但係呢個係 theoretical 咁啊，係 science fiction 嚟嘅，我哋做唔到呢樣嘢。 好啊，咁你要揀一首歌，你最想透過你頭先嗰張碟。即係 hand pan 你自己創作嘅專輯，想同大家又分享一下。 好啊，咁我哋其實我哋玩嘅係流行音樂嚟嘅，我啲 hand pan 係玩流行音樂嚟嘅。首先我覺得佢係已經代替咗一隊 band vocal 嗰個位置，因為好好聽。 係。 好啊，咁啊玩一隻嘅碟，我覺得好 pop 嘅歌啦。 好啊。 可以跳舞，呢個跳舞音樂嚟嘅。 好啊。 OK， 要 get ready 先。 有趣啊！呢個我都覺得好跳躍啊，令到人有個感覺好跳躍，好開心。 同埋佢好似成隊 band 喺度 講 啊，你有個 kick drum， 你有個 bass line， 咁又玩下個 long long， 呢個就係個 lead 咁樣。係 幾好喎！其實真係，所以我有時我見到你頭先講，你有啲現代舞嘅團咧，都揾你去伴奏，即係令到件事佢可以排舞得嚟咧，可以好多想像。 都 OK 嘅，咁啊，之前㗎啦，咁突然間我又會拎個 hand pan 出嚟，咁有啲都幾中意嘅。 係。好啦，又講下啦，你最近咪合作咗《中英街一號》嘅，點解會即係接觸到個導演嘅？跟住咧，你點去掌握呢一套戲所講嘅故仔咧？即係講六七暴動、套雨傘運動各方面嘅嘢，跟住再創作個故仔出嚟，即係喺個音樂上面配合嗰個成個電影。 啊，咁即係基本上個機緣巧合就係有個朋友打電話俾我，十年冇見嘅，問咗個soundtrack有冇興趣咁啊，佢想揾赤白同埋 hand pan， 誒得意喎。 點解會覺得赤白同 hand pan 好夾咧？ 咁呢個要問翻個導演啦，唔係佢基本上你 hand pan 出咗嚟咧，其實好多樂器啊，自然地會好夾嘅，即係你講緊赤八啊，澳洲嘅 didgeridoo 啊、口弦啊嗰啲都係好似已經係 friend 咗咁樣， 即係好似民族色彩得嚟加嗰啲嘢， 係啊，好似啊，即係赤八又好 spiritual 咁，即係硬係嗰個通整啊，咁咪思考咯，咁我問佢。咁我第一件事就問佢咧，大陸上唔上到嘅都係，咁佢話一定上唔到啊，咁做咯，咁 係， 咁即係真係笑話啫，嚇，即係如果大陸上到就好似唔係好夠，可能係一個 電影的指標嚟嘅，即係譬如我中意嘅1984咁，固然係大陸都係禁咗咁嘅。嚇，咁我嘅上唔到 ，OK， 咁咪可以有偈傾啦。咁啊傾下咩話？講綠色暴動，再講雨傘。哇，兩頭利針嚟嘅喎，呢個好玩喎。我中意兩頭利針嘅， 兩邊都加人。 兩邊都唔中意嗰啲咧，我又中意。 係， 左仔又唔中意，右仔又唔中意，全世界都唔中意。啱 feel 喎，呢個咁夠搖滾啊，搖滾精神嚟 嘅。啱嘅，啱嘅。 咁啊，再睇一睇一個劇本，哦，咁都有趣喎，因為係一個好人性化嘅東西嚟嘅，原來個。即 三個年輕人， 唔係即係三個年輕人咁。你講跨年代，咁你又睇翻個導演以前啲 work， 然之後再聽翻嗰、那個，我彭真我仲未識過導演嘅。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文化人嗰啲 feel 咯，即係好 mild temper 嘅嗰件事，係好 mild 咁樣輕輕賴過啲嘢咁樣。係即係你可以話。我的 impression 是有些即係港台 drama 嗰啲 feel 添，咁樣。咁我覺得，咦咁嘅 angle 睇一啲咁激嘅嘢，我覺得 OK 喎。咁仲唔係冇人中意出咗嚟？咁我就最中意啲冇人中意做嘅，即係冇人中意嘅嘢啦。當咁啊，睇片啊。咦，唔係喎，都會 好多激動嘅地方喎。 都有佢激動嘅位喺度嘅喎，都好。勁嘅喎，咁然之後再聽翻嗰陣啊，因為籌唔到錢，冇乜 budget， 咁都 OK 嘅，因為對我嚟講係好 interesting， 同埋套戲嗰件事交代得啲嘢真係好合理嘅，因為即係譬如我呢個年紀，我嗰陣時我都係同大我十年或者二十年嗰啲人 hang out 嘅時候。即係佢哋所講嘅六七年，佢哋嘅口中係都似樣嘅，即係有一啲好理想化嘅年青人，就唔知點解就 被煽動咗啦，可能 被煽動，因為佢哋比較懵嘅，因為嗰套戲都係覺得即係都講係其實得一鋪牛力咯，嗰個 idea 資訊唔多嘅， 資訊唔多，同埋嗰個主角又係懵噶嘛。咁最聰明有另外一個角色睇住佢 big mistake 嘅咁樣。咁係喎，係即係佢係都反映到某一啲 sector 嘅，即係某一啲喺參加咗或者支持咗六七暴動嗰啲人啦。咁然之後就去翻雨傘嗰個位，咁其實又都啱嘅喎，又係係啦。而家就啲人叻好多啦，識得分是非啦。咁但係又好似又唔係好 powerful 咁。 冇錯。 咁佢講到呢個 point 出嚟啦。 但好多爭議啦，你都佢你都應該知道啦。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啊，呢個用係漂白咗啊，各方面嘅嘢。咁你又點睇咧？當時你即係做一個即係有份參與嘅創作人。 咁我到去到好後期先至發覺，原來係即係原來有好似民建聯嗰啲東西做 finance 嘅，咁即係所謂嗰個左仔做 finance 嘅。嗰個叫做唔記得名字我都唔記得，因為其實我唔係好太過 care 邊個人俾錢做嘅，因為咁反即係你可以話俾錢嗰個人係投資咗落去係想漂白六七。你可以咁講，但我唔知啦，因為可能佢唔係，我又唔知道。咁但係每一個投資嘅都有賺同埋蝕噶嘛。咁如果我覺得佢真係，如果佢真係想去漂白六七暴動而去做呢一個投資嘅咧，咁即係佢係 short 咗嗰個股票咯，跌咯。咁即係佢嘅蝕咗啦，咁樣。但係如果佢係想 short 呢只股票嘅。咁佢咪賺咗咯，即係佢可能佢左仔都係會中意做啲 criticize 翻自己嘅， 啱啱啱。 咁嗰樣嘢，咁佢如果佢有呢個 intention 咧，咁佢就賺啦。但係我唔識佢，我唔知佢賣佢升定賣佢跌噶嘛。係。咁但係個效果出咗嚟就係你漂白唔到咯。 啱。 咁你點可以漂白一啲漂白唔到嘅嘢咧？你倒啲漂白水落嚿炭度，咁佢都係黑色噶嘛。 嗱咁啊，講下啦，你都要掌握佢先能夠表達到嗰套戲個想表達嘅嘢。喺音樂創作上，你有咩難度或者咩，即係過程係點樣樣咧？ 難度其實又唔係難度，係嗰、那個時間性咯，因為我哋始終唔係好夠資源，唔係好夠時間，同埋我係堅持每一樣嘢都係。現場錄音、現場收嘅，即係冇一啲即係所謂合成器篤嗰啲嘢。 你現場即係佢嗰套戲拍完咗之後，佢都喺錄音室播俾你睇，你先可以做到㗎，係咪？ 唔係，我就收咗佢嗰條片，然之後真係一路睇住個 screen 咯。咁 Intersong Collective 做嘅呢樣嘢，其實就唔係我自己 personal 嘅。咁我就負責 coordinate 啲 Intersong Collective 嘅 musician，就咁佢哋就睇住片，然後佢哋每個 musician 都係要睇住個畫面去取證咯。咁就所以有一啲嘢就係、是。那個創作未必是很偉大的一個很厲害的 composition， 有 Lisa 雞啊咁成Hong Kong Phil 又走過嚟，咁我們就冇呢啲嘢，反而我哋係每一個 musician 有佢嗰個好 personal 對嗰個畫面嗰個感覺， 理解係嘛？ 嗰、那個唔係理解感覺嚟嘅，理解唔到嘅其實呢樣嘢。用係咯，用感覺係會貼切啲咯。係咁、就變咗每個 musician 都會有佢自己嘅 feel。咁誒，又譬如可能一個 section， 可能你聽到三四個樂器嘅，咁我啲 feel 咪搭咗上去咯。咁但係中心於嗰個片嗰、那個通咯，你可以話即係睇住條片㗎嘛。 咁當中有冇試過啊？覺得呢個 feel 本來係好好嘅，但最後發覺原來另一個 feel 可能更加適合嗰、那個片段啊，嗰、那個或者個畫面咧。 啊，暫時好似今次個 effectiveness 就好重啦，未試過會要係好翻 rerun 翻，反而係加多少少嘢落去。咁同埋另外一樣嘢 mention 嘅就係，因為佢初初係 request 總之有赤白同埋 hand pan 嘅聲啦。我就找了 Ocean 去吹赤白的，咁佢係一個都係一個赤白的香港赤白高手同埋大師咯。咁佢咧即係一個好 special 嘅 special guest 啦，佢 contribute 咗好多嘅喺度，即係雖然可能用咗嗰個時間上未必係好多，但係佢嗰個 出嚟嘅 effect 好好。 係佢出嚟嘅 effect 就係個 title 開始 wall credit 嗰陣時嗰個位就係佢嗰個赤白聲音啦。咁第一件事要消化咗套戲係做乜先咁樣，同埋難嘅。咁你又有兩個時代，咁點樣？嗰個 statement 係乜嘢咧？或者我需唔需要 make a statement 咧？有時講多咗又即係好煩噶嘛。咁我就盡量係唔喐佢嘅，即係嗰個 statement 啊，即係唔擺價值落去。即係六七啲人有幾笨，或者係雨傘啲人有幾合理。咁我就反而係 neutral 翻多少少啦，再更加令到兩邊都唔討好嗰啲咯，最好就 咁。但係你個成個 process 覺得你滿唔滿意咧？ 我自己就好滿意嘅，我覺得哇咁都做到啲咁嘅嘢，真係都算好彩啦。咁樣同埋無端端又生咗個 title song 出嚟，即係有個主題曲。咁嗰個主題曲嗰個反應又好似係。好貼切嘅，即係又唔係啲好激昂嘅嘢，但係都係離開，唔想離開嗰個 sentimental 嗰個效果咯， 情感效 果，情感嚇。咁 sentimental 係一個好獨特嘅情感位嚟㗎嘛。我就自己就未必，咁我係咪咧？我係咪一個 sentimental？ 我唔知自己係咪一個 sentimental 嘅人。咁但係成件事就係一個。喺個好 sentimental 對於歷史同埋而家嘅睇法，所以變咗我覺得政治味對我嚟講就唔係話太濃厚，反而係嗰啲人物嗰樣嘢係 喺處身喺個處境， 喺嗰個處境咯， 有咩即係諗法啦，或者係即係點去感受嗰樣嘢？ 係啊，因為嗰陣時好似大陸都出咗，唔係喺香港啲作家嗰陣時以前都會出咗啲嘢係類似係咁樣嘅，即係但係我就名我又唔記得，又係即係講緊啊，佢唔係講文革嘅，咁但係佢講文革。生活佢係點啊？或者被日本仔統治嘅時候，佢哋有個愛情故事產生啊？咁呢啲我覺得係都即係因為我知道有呢一班人嘅呢一班係作家喺六零年代嗰度出現，但死人我又唔記得名。咁我覺得係 compatible with 呢、這個即係暫時我哋呢一個中國東方 culture 嘅一個分支咯。 好啊，咁或者咧，你又俾呢個時間咧，又有幾分鐘，你又玩下咧，即係呢個中英加一號嘅，即係可能你覺得係 core 嘅 music 係能夠反映到呢套戲。 冇，我帶咗唔係呢只 pen 嚟嘅。 哦，唔係呢只 pen 啊，哦，即係玩唔到。咁又唔緊要，咁你或者好啦，我都想你 show 下噶嘛，你有一兩首，即係可能近乎佢想表達嘅，你感覺上嘅嘢，你可以表達出嚟。 感覺咧，其實呢個 plan 係出現過一次嘅啫，喺中英街一， 好啊， 就係喺個田園嗰度，但係其實我唔記得我玩啲咩啦。 隨意啦，你啲好 feel feel 嘅。係啊，但係類似就係咁嘅，即係都係都解釋一下個 plan 啦。咁呢個 plan 係一個 major 嘅 plan， 一邊就係叫兩個 chord， 呢個就係叫 D major seven， A major seven， 即係都係好 positive， 好 major 嘅。係啦，咁嗰隻歌係類似有呢個節奏嘅咁樣，咁啊可以俾兩分鐘我啦，當 冇問題，隨便。好走到都回憶出嚟添， 我覺得啲 improvise 幾好啊，好好啊，你玩得有好多 improvise 都好聽啊，次次都係啦。咁你又講下你跟住有啲咩計劃咧？其實除咗做下電影啊、創作啊，即係同埋 Intersong 嘅 collective 之外， 哇！計劃我真係 好多啦，係嘛？ 唔係啊，係因為多得滯，真係變咗有冇咯。因為又係嗰、那個一個圓圈理論啫嘛，即係你當啊，我喺呢度啦。咁喂，我唔知道我係行緊東定係西嘅而家，即係好似 好多嘢。 即係 in the way， 我覺得譬如我配咗呢、這個即係 involve 咗 Intersong Collective， 做咗呢個配樂，我覺得已經係都勁嘅咁樣。咁下一個 step 係咩？我真係唔知喎，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有第二啲。即係配樂嘅嘢可以做，或者係係啊，但係應該咁點為咗係點樣大化先？為咗啲咩嚟大先？會唔會自己係可以即係 instead of 即係同人哋配樂不如？其實我係最想嗰樣嘢就係自己生一個半鐘頭嘅東西出嚟嘅，而嗰一個半鐘頭嘅東西係會 include 有 drama。有 dance 有音樂，而 combine 埋一齊去， 即係 on stage， on stage 又好，或者係 on film 又好，總之係 嚇。 咁呢一嚿嘢就係會可以 成件事走出嚟， 係成件事走出嚟，會就係會令到人去真係可以會令到佢哋嘅幻想爆炸嘅東西。即係我又唔想係即係。唔係一定係佢要想啲乜嘢，或者我要表達啲乜嘢，因為音樂有兩個層面咯。有一樣嘢就叫表達自己啦，咁我就唔 buy 嘅，因為我覺得自己冇咩好表達，即係我嘅 life 係即係唔 interesting 嘅，我淨係中意食飯、屙屎、瞓覺咁。講完噶啦，仲有咩好表達咧？請問又嚇？咁但係如果你做一啲 piece 出嚟，你可以令到人哋嗰個幻想爆炸嘅咧，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反而係嗰個做音樂嘅價值咯。即係無論我嗰陣時係做緊Black Box 又好，抽身又好，令或者自己對 band 都好，我係點樣想令到人哋嗰個腦嗰啲神經線嚟會咁樣啊？咁你就靠自己嗰個認識嗰個 knowledge 去做呢樣嘢咧。所以其實你話係咪？ 是很不同的，即是搖滾音樂和這個音樂，但它仍然都有一個 purpose， 就是會令到你 去思考， 去思考也好，爆炸也好，什麼都好，令你，那我就是如果創作理想，我就是很想做到這件事，就是一個個半鐘的 presentation。 我們都做過一些小實驗，都是 achieve 到的。 那我希望呢，就下一次呢你來到有機會再訪問你的時候呢，就帶一些新的作品，多些不同的東西刺激我們，爆炸我們，是吧？今天很多謝你來了，那你就給了很多很多過程，我都經歷了幾個過程， 但我表達不到自己，我知道 很清楚，我覺得我收到了。 OK， 好，多謝你來，那希望跟觀眾听众讲声再见，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三8點到9點。